在民族最大的追悼日12月17号之际，全国各地都沉浸在最为肃穆的气氛之中。由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以生前荣姿安卧的锦绣山太阳宫，从革命首都平壤的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内务军部队、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保健部门、新闻出版部门机关以及地方的各级机关、工矿企业、农场、渔村、学校等全国各地所有单位都下半旗。12点整，全国各地一齐鸣笛，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朝向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以生前荣姿安卧的主体的最高圣地锦绣山太阳宫一齐肃立默哀3分钟。